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， 第327集，不打自招。 你们一前一后的坐着，有什么话不能直说，还要发短信？ 何玉一僵，暗骂于不悔一句乌鸦嘴，殊不知于不悔也在暗骂他八卦精，害自己暴露。 老大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俩在发信息呀？ 因为你们脸上的表情和嘴边的笑容都一模一样。 我们这不是怕聊天打扰你休息吗？ 现在非常时期，你想说就说，但也不要去打扰二族以外的人了。 明白了，我就跟阚朝生、钟于一、柳四他们仨说了。 姓何的是不是傻呀？这就不打自招了。 于不悔在前座撇撇嘴，龙申对何玉的八卦本性心知肚明，知道对方肯定会按捺不住四处传播。这一炸，果不其然，他瞟了何玉一眼，何玉浑身一凛，只能露出傻笑。见龙申没有表现出进一步的反感，何玉忍不住小心翼翼问：“ 老大，你是真喜欢小冬至的吧？对恋人那种喜欢？不是把对徒弟的疼爱给弄混了吧？”“ 我当然不是质疑你们的感情，只是出于朋友和兄弟的关心。” 回过神之后，何玉开始为两人发愁了。冬至还好说，何玉看得出对方一开始对龙申就心存仰慕，仰慕与倾慕之间往往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，像龙申这样优秀的存在，冬至会喜欢上并不奇怪。至于师徒恋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这反倒是所有问题里最微不足道的。但龙申的心思何玉却看不透，这并非说是龙申城府很深，恰恰相反，何玉觉得他家老大是一个很好懂的人。对责任，龙申从不逃避，他的责任感甚至比许多人类还要更强。对道义，对工作，龙申也自有一套衡量的准则。从这一点来看，龙申醇厚刚正，富有原则性。说他不好懂，只是因为他的做事方式有时与绝大多数人很不一样，往往会有出人意料的行为。就如同现在，何玉不明白龙申对冬至的感情到底是出于爱情，还是将爱情与亲情混淆了。也许在一把剑眼里，只要是情，那么爱徒之情与伴侣之情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区别。龙申歪着脑袋，撑着额头，面色有点艳艳，但并未拒绝任何与何玉的谈话，也没有简单粗暴地敷衍过去，反而问何玉：“ 你觉得什么是喜欢？”“ 就每天都想要见到，跟对方待在一起会很高兴。” 让一个单身狗来回答这个问题何其残忍，何玉简直想要抹着眼泪下车走人了。他完全是带入了自己最喜欢的游戏，才能艰难地说出答案。 在你无法确定对他是哪种喜欢的时候，你会选择说出来吗？ 应该不会吧。要是以后发现所谓的喜欢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，岂不是很尴尬？ 凡人寿数有限，我等得起，他等不起。 说得好，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无端的猜测中，不如珍惜现在所拥有的。 可是万一以后你遇到更喜欢的人，发现小冬至对你来说不过是师徒之情，到时候你要怎么处理？ 龙申摇摇头。就在何玉以为自己不会得到回答的时候，才听见他说：“ 不会。” 龙申已经把这辈子不多的私心全部给了冬至，天上地下再也不会有这样一个人。半天没听见龙申往下说，何玉扭头一看，对方已经闭上眼，好似睡了过去。何玉撇撇嘴，就看见手机上多了一条短信：“ 给钱。” 何玉和玉不悔俩刚才在超市里打赌，何玉赌龙申绝对不会主动承认剖白感情，玉不悔打赌龙申会。显然玉不悔赌赢了。 何玉面不改色地把对方从通讯录上拉黑，然后把手机塞进怀里装睡。 姓何的，你等着。 车上的放松不过是小小插曲，从夜晚到白天，再从白天到傍晚，抛开司机师傅中途的休息时间，当何玉看腻了窗外所有的景色，连打游戏都无法激起他的兴趣之后，车子终于停了下来。但这里依旧不是终点，停在这里是因为无法再往前开了，他们需要徒步进入山脉深处，再前往纳棱格勒峡谷。前方不远处有军队把守，士兵巡视，龙山他们出示证件获得通过才能继续往前走。自从阵眼出事之后，这片区域就被部队接管掌控起来，才有效地避免了探险者的误入和别有用心的窥伺者。特管局将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了弥补阵眼缺口上。三人脚程极快，不过半日就抵达了纳棱格勒峡谷。与外面满目的戈壁黄沙相比，这里原本树木成林，四季如春，但现在在上次那场地震中已经破坏得差不多，周围四处都能看见草木倒闭枯萎的狼藉，一路上也没少遇见动物的尸体，有些是被雷电击中变成焦炭，有些则双眼圆睁，尸体保存完好，只是浑身已经僵硬，似乎还停留在临死前的那一刻。他们也很快就看见了熟悉的面孔，越往深处走人就越多，那应该是特管局和宗教局之请从各处赶来的修行者。何玉看见了龙虎山和茅山长老的身影，看见穿着僧袍的喇嘛活佛，甚至还看见了他师父合造派掌门新掌门。这次的事情闹得很大，连车白都牺牲了，也无法封住阵眼的缺口，不得已特管局只好把更多的高人请来收拾局面。但何玉的视线所及之处，看见众人的脸色并不太好，活佛还坐在地上低声念咒，手转经筒，不像是在布阵，倒像是在超度诵经，旁边还有弟子护持。何玉不又有些奇怪，因为路上他跟宋志存联系过一回，听说众人在齐心协力之下，魔气已经最大限度地得到了镇压，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，当时他还松了一口气，觉得事情还算是有挽回的余地。何玉找到了合造派的新掌门，对方一脸的疲惫，比龙身的脸色还要难看许多，看着像是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。 师父，怎么回事？不是说缺口已经快要补上了吗？ 哎，又裂开了。 啊？ 宗老牺牲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